尝同一种口味的蛋糕。五月儿童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 走，云怎么挽留？

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

下藏许多浅浅的思念，丢失不见真实的爱恋。

在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真的可以，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，然后在这里不写日记，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，让我爱上你那种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。 你也许是哭泣才把我忘记，你爱过我的证据，让记忆的泪滴上传成唯一伤人的秘密。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，让